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如果真的有天使在歌唱，那也许就是童声合唱的声音，它是如此的纯净、甜美和明亮，宛如清晨带露的百合，轻拂去心灵的尘埃，只留下空灵的绝美和温暖的感动。今天国家大剧院要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一场童声合唱音乐会，这是在2021年的8月2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线上音乐会，杨红年与童声合唱在线音乐会的录音。我是王卓，欢迎收听。一首云南民歌《撒尼少年跳跃来》开启了这场音乐会。北京爱乐合唱团是由著名的指挥家、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红年先生创建于1983年，现在由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杨丽担任常任指挥。在这场音乐会开始之前，中央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张泽群作为这场音乐会的导赏嘉宾，还特别采访了杨红年教授的妻子和儿子唐重庆和杨丽。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欣赏华彩秋韵国家大剧院系列线上演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张泽群，主题就是合唱和孩子，而且特别献给为了孩子和合唱奋斗了一生的杨红年教授。杨红年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1983年，他为孩子们创办了一个合唱团，这就是北京爱乐合唱团的前身。在今天音乐会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请来了两位特别的来宾，他们可以说也是杨红年教授最亲近的人。这位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唐重庆教授，唐老师是杨红年先生的妻子，欢迎您。 这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杨丽教授，那杨老师呢是杨虎年老师的儿子，同时也是北京爱乐合唱团的常任指挥。我认识杨老师很早，1988年的时候，当时是中国大学生合唱节，我在清华大学采访，当时阎连坤老师、杨虎年老师都是评委。当时采访杨老师，杨老师就非常的热情，再后来每次看杨老师，杨老师永远保持着孩子般灿烂的笑容。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孩子的人吗？ 是的，很喜欢孩子，而且对孩子很有爱心。尤其是儿童合唱团，就这个少年合唱团建立以后，他跟很多小朋友交朋友吧，孩子们也很爱他，他也非常的关心。比如说刚建团的时候，有些孩子身体不好，或者有些家庭不是很富裕的情况，他经常会去他们家看他们。同样的，孩子也非常爱他，因为他身体不好，有时候排练排练他会胃疼啊什么的，就疼得很厉害，就孩子就会围着他唱歌给他听。他住院的时候，我们一看窗外怎么来了几个孩子，买了西瓜来看他。其实那个孩子真的很小，也就10岁、11、12岁。 杨虎年教授是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合唱教育事业，创立了享誉国际的北京爱乐合唱团，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杨虎年合唱团。今天听到的就是杨虎年与童声合唱《金色童年》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选择了很多中国的民歌，比如像刚才听到的《三名少年跳跃来》，马上会听到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还有新疆民歌《青春舞曲》。1983年，杨虎年先生怀着让合唱团一年之内变成北京最好的，2年达到全国最高水平，3年跨入国际行列，4年达到真正国际水平的信念，在仅有的25平方米的平房里，带着最初的32个学生，开始了彼此的合唱之旅。 那1983年创办这个合唱团的时候，当时也方向很清楚，就是为了孩子，在公安园中国儿童活动中心。可是那时候啊，杨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那大学老师、教授都是在象牙塔里边，而且应该说音乐学院的教授带的都是研究生啊，带的都是全国选拔出的高精尖的人才。可是，一下面对孩子，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中国有句老话叫“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当时这个情况下，对杨老师是一个挑战吗？ 当时是那么一个情况，因为是当时儿童中心他要成立一个合唱团，就通过文化部找到中央音乐学院，完了中央音乐学院还有当时还有这个中央乐团的李德伦指挥老师吧，就推荐，觉得这个杨红莲可以。所以当时去到官员的时候，其实当时只有30个孩子，但是他去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非常热心，而且就是想要把这个合唱团更搞好。我觉得他当时不是说要用最好的老师去教孩子，一年达到北京的最高水准，2年呢要达到国内的最高水准，3年呢要达到国际上的水准。所以这个是他自己一个，我觉得他自己有一个奋斗目标，不是说我搞一个合唱团，而且真正的要培养和教育孩子。 色童年，杨红莲与童声合唱。今天的这场音乐会，北京爱乐合唱团的孩子们在杨丽、江盼、马丁三位老师的指挥下，为大家唱了20多首中外的民谣。天籁般的歌声，让我们忘却世事纷扰，重回童年里充满阳光的金色年华。指挥杨丽是杨红莲先生的儿子，他现在也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教授，也是乐团的常任指挥。 那时候杨丽老师是83年的话，应该是16岁，上高中。 对， 那看到爸爸突然就是，下了音乐学院的课就不着家，恐怕这种记忆也特别的深刻，特别难忘。 83年我高中附中毕业的时候呢，正好有一段时间，啊，那是85年，85年这个合唱团呢第一次在国内，啊，进行一个小的巡演，在南方。然后正好就高考完了，有时间我就跟着这个团就是一块去南方，就带着我一块去巡演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合唱团，也其实那些合唱团员很多都跟我小一点，都差不多的年龄，所以交了很多朋友。那个但是那一次的印象巡演让我真正知道，哟，原来合唱还可以唱成这样，有那么好听的歌，啊，这是我 其实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认识合唱，特别是童声合唱的。我第一次指挥合唱也是在这次学员里头指挥的一首歌，叫《八只小鹅》，很简单的一首歌，但是对我来说是还没开始学指挥就有一次机会能够在台上指挥啊，这还是很印象深刻的一个记忆的。 真是个音乐之家啊！你看这个83年杨老师创办了一个团，实际把你们这个家也就完全和这个团紧紧的捆绑在一起。 自从有了这个合唱团以后，我们全家所有的谈话的中心全是合唱团，好像从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啊。这个合唱团因为跟各种各种事情还是很多很多方面，所以中心我觉得我们全家的中心就是这个合唱团。 在音乐会当中，合唱团除了演唱一些经典的民歌，还有外国的经典的曲目，杨红年先生也作曲了一首《影子与托卡塔》。有网友听过这首曲子赞叹说，这个真是绝了，层次那么鲜明，和声如此的美丽。 金色童年北京爱乐合唱团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杨红莲教授的接班人杨丽、江盼、马丁站在老杨老师曾经站立的地方，带着心怀感恩的孩子们继续把美妙的歌声散播到全世界。这场线上音乐会，网友们也被直击心灵的童声合唱所感染，纷纷表达了对孩子们的赞美以及对老杨老师的怀念。合唱团也是把很多经典的歌曲改编为了童声合唱，比如《唱脸谱》由严肃作词姚明改编的，还有《滴哩滴哩》《望安词》《潘振声曲》杨红莲创编。金色童年北京爱乐合唱团音乐会，今天国家大剧院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场音乐会。这里既有专业作曲家的经典的旋律，也有改编自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域音乐的合唱佳作。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继续乘着歌声的翅膀，由乐团的孩子们带领我们开启一场绚烂多彩的世界风情之旅。下半时段国家大剧院马上回来，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有红花呀。

北京爱乐合唱团就是杨红年合唱团，30多年来，合唱团培养了数千名热爱音乐的孩子，也积累了千余首中外合唱作品，演出近千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先后荣获40余项国内外的比赛大奖，其中包括欧洲顶级合唱赛事第65届圭多达莱佐国际复调合唱比赛的冠军。合唱团以爱和奉献为宗旨，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和普及性的音乐会，用歌声分享美和爱。杨红年教授刚刚去世，在音乐会进行当中，他的儿子杨立教授说，让我们为老杨老师唱几首歌时，线上播出的所有平台都被感动与泪目的表情刷屏。有的朋友回忆起了曾经杨团学习的经历，也有基层合唱团的老师表示，多年来都受到了杨红年教授的激励和鼓舞，还有无数的孩子和家长在直播间表达对杨老师和合唱团的感恩。 今天站在国家大剧院的这个舞台上，我还有我们合唱团的孩子们是百感交集。我们离开这个舞台有3年了，3年前的8月份，我们是在这开的专场音乐会，那时候是团庆音乐会，也是8月合唱节的一场。现在种种原因，疫情啊等等原因，3年以后我们今天又站在了这个舞台上。但是3年前呢，合唱团的创始人杨红年老师还在这里头指挥孩子们唱歌。3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在这舞台上再也找不到他的指挥的这身影了。今天啊，距离今天杨红年老师逝世整整1周年。我们他一生都为咱们国家的孩子啊音乐教育，还要为这合唱团注入了毕生的心血，所以我们对他充满了感激，感激他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精神财富和艺术遗产，也感谢他陪伴我们，带给我们许许多多闪亮的日子。所以在今天我们想给老杨老师唱几首歌，我们相信他在天堂一定能听到他最爱的这些孩子们的歌声。 杨老师，我们也看到他永远那么充沛的精力，满脸的笑容，像孩子一样的灿烂。但是我们看到，毕竟他的身体在渐渐的衰老，那看到他的体力已经不能支撑他那么大的热情的时候，作为家里人会不会为他捏一把汗，甚至担心和难受？ 他就是一个，就内心很坚强，就精神很强大的一个人。 唐老师可能更近距离的能感受他的变化啊，他有没有坚持不住的时候？ 他身体一直不好，我那个他就是应该说是太用功太爱读书了，演出有时候后台就是放一杯牛奶，因为他胃一疼喝牛奶就比较舒服，所以这个都是休息的时候他赶快喝牛奶。 杨老师的经历也非常的传奇啊，你看他是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大学教授，因为他成长得很快，就是建国之初就参加了工作，后来又调到了北京，但人生也非常的富于变化，先是学指挥，然后又做作曲，再回到指挥的岗位上， 对， 就是指挥了更多的孩子，这就开拓了他人生的一个无限的一个前景，而且真是让我们敬佩他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他是在去黎巴嫩演出， 对， 转机当中心脏病突发的。 下飞机其实很正常的，完了还休息了，然后那是中午到的嘛，完了晚上去吃晚饭，在大巴车上，突然这个心脏出现了问题。 对这个我就有点特别的疑问啊，你想那个地方那么危险，而且当时杨老师已经是85岁了，为什么还要让他去冒这个险？ 他是觉得带着孩子在维和部队总部呼唤和平，歌唱和平，他觉得特别有意义。 当时我们真是处于不知道的状态，一直到去年吧，七月底，然后杨老师去世，在微信朋友圈里面，一些音乐家、音乐人在追思，才知道，哎呀，杨老师走了。我们总觉得他那么充满活力，一下突然接受不了。但是的确是，就是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突然的事情， 非常突然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团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个状况和现实。 对， 是的。正好就是2019年对吧，所以杨老师还是坚持了1年半。 在医院的这段时间里面，他还会听到孩子们的歌声。 我们是每天这个，所以我们他因为是一直在 ICU， 我们不能够经常去。 对， 特别是疫情，那是管控的非常严格的。但是那些护士特别特别的棒，我们专门就是把所有的歌，就是全部录下来，就放在他枕边。就在床边，那些护士会定期的每天播放。 他听到这些歌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护士说有时候他会笑或者是怎么的，又是因为疫情本身那个排练就不能正常的进行，尤其是演出队，我们因为很多班，有些班他线上还可以进行一些辅导，像演出队基本上是 停了， 不大可能。想做有没有？但是布置些作业还是自己练练。我们大概在去年的12月20号，开了一场音乐会，这是疫情以及以后的第一场音乐会，在中山音乐堂。 好的音乐在陶冶人的性情方面，它的功能是非常显著的。他们放弃了旅游，放弃了很多活动，直到这个节今天都赶来了。谢谢大家。 这38年来，不仅是演出了那么多，培养那么多孩子，更重要的是他培育了北京爱乐合唱团的一种精神价值。那作为杨老师最亲近的人，你们怎么看他38年的这种努力和坚持？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刻苦、非常认真的这么一个对待每一件工作， 对待合唱团，对待每一个作品，我觉得他都是这样的。这一点精神，我觉得我们就要传承下去。 这个团其实是杨红年的个人的这种艺术痕迹，包括他的这种精神是非常浓重的。不管这个团更过几次名叫什么名字，大家其实叫杨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恰当的，因为其实就是杨红年的个人的一些艺术魅力啊，人格魅力啊，这个团魂吧。很客观说，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音乐家，伟大的音乐家。那么这样的艺术高度，第一无法继承，就是这个人的这种，就是你不可能复制第二个杨红年，这是不可能的啊。他就是一个杨团的一个时期的一个高峰，但是杨团还要发展。那么以前靠杨红年一个人支撑着整个的团，现在要靠所有人。 建团以来，杨红年先生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童声合唱。在 ICU 的病房中，孩子们温暖的歌声陪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是带着歌声走的，也把歌声留给了世界。今天我们听到的像天使一样的声音，就是来自于杨红年先生创立的北京爱乐合唱团。 听着耳边的童声合唱，就想起其实每一个人曾经都是那个发光的孩子。愿你一生看过无数风景，眼眸依然如初清澈。今晚纯美的歌声，感谢杨红林先生创立的童声合唱团。今天国家大剧院一起分享的就是在2021年8月21日金色童年北京爱乐合唱团音乐会的录音。就像杨丽教授在音乐会当中所说的，歌声献给杨红林先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国家大剧院就到这里，之后是九七四溜秀，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它是平凡之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玲、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以上为广告时间。